屌你个咁啊！扑街，周任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牙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唪唥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操你妈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捻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捻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咧，浴缸有啲水，我跣捻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捻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话：哎，我哋呢八十啊，你咩？虽然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条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冚家铲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巴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捻。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个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嗰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次 行动 又地震，又做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因为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自啲，屌你咩？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何解？ 星期一晚九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躁。 港共政权每分每秒都以时速350公里嘅速度加剧赤化香港，唔想咁样，可以点样？身处乱世，严防契弟，身比心啊，放动力，立足本土，保家卫港，本土赞先生。 喂，恭喜发财！ 喂，新节目就 新屎坑啊！ 本土赞先生 系 咁啊，草蜢组合高登最中意我哋三个啊，方东 A， 我心啊，我心比同阿心啊。 嗱，我想问点解系高登最中意？ 因为高登有人 因为租机人，佢高登有人喺度话，点解咁耐都借得我同心比，唔见到你？ 哦，系咩？真系噶？ 系真系嘅，因为咁我冇出声啦。咁呢、這个即系过钟嘅因由就系因为我哋嚟紧呢一节就会讨论噶啦。 我屌你，我又冇啊！又 一啲本土嘅弱儿嘅一啲问题啦， 本土弱儿啊， 冇啦， 即系2015年嘅郭亚女事件， 冇啦，喺隔 喺明显系郭亚女事件成人版啦、啊， 喺隔篱台喺隔篱台讨论完，我都已经好无奈咯，冇喺度再讨论。 老老实实嗱，各位听众珍惜下呢一集啊，点解？因为 方东有机会永远都会出现 嘅，方东有机会又唔出现一段时间嘅。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咧，即系呢个本土赞先生都系如果方东嘅，我又即系经过上次嘅教训，就唔会喺中联办度借人啦。 哇喺哇喺。喂，唔係喎， 我唔想話佢講下佢 嘅嘢。但係呢，我想問呢，其實本土讚先生呢個名嘅緣由係咩呢？ 维基下梁赞系点咯，有几打得咯，劲噶嘛 其实新比个原意咧就系本土嘅 Mr. Like， 系啊， 赞先生Facebook 个 like 打错字打咗梁赞个赞咁算鸠数啊， 漏咗 就系咁解啊嘛。Anyway 啦，喂啊，因为节目得一个钟啊，暂时啦，咁啊，我哋把时间讲下即系， 系啊， 即系你呢个新嘅郭亚女事件， 冇啦， 讲下喂新沙士啊，喂嗱，寻日就有单话清。伊城有一个疑似新沙士出现啦、 其实就 即刻涌现大量想储钱买，唔系出现涌现大量想买楼嘅资讯啦。 交代下咩事先啊？即系一名22岁女仔咧，就呢个南韩返港就发烧，咁啊到青衣港铁站里边嘅卓健医疗中心咧就求诊，求诊嘅时候就发烧嘅，咁啊报称去过南韩，于是乎咧卓健啲人咧就即刻 check 咗佢，就同啲其他病人分開，咁啊 ，ISO 嚟咗之後咧，就送佢醫院隔離啦，並進行呢個中東呼吸綜合症嘅快速測試。咁啊，即係一有呢個測試嗰陣時候就未出報告咧，已經稱醫成死成咁。 系啊， 系啊， 因为都当其时已经系疯传一啲照片啦，就话嗰个地方系疑似有呢个新沙士嘅出现， 同埋、 人心惶惶啦。 嗱，除咗我哋以前经历过沙士之外咧，你见过南韩咧，咪有条友唔肯听劝告，就翻翻去自己屋企啊，成村隔离啊， 点？呢啲咪似嗰阵时，即系2003年嗰阵时嗰啲大陆，即系或者大陆人咧，咪？即系唔理咧，就去周围去，结果咧就惹到，即系周围都系。 咪即系好似嗰个咩？有冇睇？ 其实你见到咧， 伊波拉病毒啊， 有 阿鸡啊。 好似雞咁。 其實今日呢即係新比呢都戴口罩出街嘅。 喂但係 佢一路出街呢就一路 我以為係驚南亞人 啲。買佢新比一路出街呢就一路俾人問佢你唔好將呢啲敏感嘅情緒帶入車廂啊咁樣不停咁問候佢囉。 喂即係就咁啦即係醫療中心。 喂其實唔止一間㗎喎。 唔止一間。 係啊即係另外呢其實 好似中環又有 啦。中環啦尖沙咀啦都有嘅。咁後來呢再夜啲呢就仲有多間好似咪沙田。 唔係荃灣咩 我唔記得咗中間。 我都唔記得。 好似新界咗一間但係呢四間呢。 唔近我啦。 四間呢都係卓健嘅。 係喂點解卓健咁黑仔 因為佢連鎖店嚟㗎嘛。 係因為佢。 咁嗰啲菌咪連鎖佢嘛。 但係其實呢而家講緊呢種呢即係嗰啲零售門診呢即係普通診所仔呢佢卓健係佔緊呢係香港最大嘅市場份額。 卓健應該係價錢都實惠嘅。 應該實惠啩。我唔知嘅佢啲價係咪佢哋劃一。 唔係有啲好貴我有個朋友真係驗疱疹啊。驗疱疹二型啊。嘩成個測試加埋佢食藥呢 是 幾千銀喎、啊、去呢個天一嗰度。 但係咁卓健呢卓健平啲咁啊。 幾百蚊啊 我唔知道 你價囉。 但係我聽聞卓健呢嗰啲價呢係佢 website 標曬即係有陣時有啲診所唔講㗎嘛。咁佢呢啲就叫。 但呢樣嘢呢其實一路以嚟呢都覺得係幾迷離 嘅。 因為呢你啲嗱有啲診所會有標嘅診金幾多但係即係通常呢你診金唔等於個賣單個數㗎嘛。因為佢啲藥又會再收你㗎嘛。咁呢樣嘢但係呢一路以嚟呢大部分嘅診所呢都冇寫個診金係㗎。好似係鍾意佢收幾多幾多。 我覺得成日都 好迷你我覺得呢樣嘢 睇人見到 個見即係有時呢即係最多啦就係上呢個 baby condom 嗰度啦咁啊睇下嗰區有咩有口碑嘅醫生啦咁跟住人哋就話俾你聽某某嗰度有口碑跟住落去睇呢但係唔會話俾你聽幾錢。 我睇返沙士呢即係點解大家咁驚呢因為而家冇藥醫住。即係雖然韓國嗰度呢就傳所謂個人傳人啦咁但係就話冇即係以前我哋之前嗰個沙士咁快致命啦。 係。 咁但係 咪家咪係 sorry, 而 家變咗啦。 致命率呢係呢隻係高啲嘅。但 我知係高啲嘅但係佢冇 但 係個傳 染 係 啦傳染 嗰個過程 就低啲嘅係啦。 但係喂 但 係 呢個 你而家冇藥醫喎。 其實我哋較早前我哋都有講過啦就係因為話呢一隻新型嘅沙士佢嘅變種嘅速度係極高嘅。 嗯。 所以其實你嚟到香港搭咗程機即係會唔會又變咗另外一樣嘢呢 主要話個源頭係有人喺韓國即係去中 東 東騎完駱駝嘛。 嗯。 咁周圍惹開去。我有啲擔心嘅。 結果成為呢個第二。 嚟緊你又唔知有冇韓國巨星嚟香港啦其實 好似 嚟緊 有 嚟緊我去日本 啦 日本就大鑊啦。 喂唔係新比有啊。 因為日本呢就有炸韓國嗰啲 SM 唱片公司啊。 Entertainment 啊。 係 啊。 唱片公司唔係嗰啲性虐待 SM。 唔係我知嘅因為 佢哋去日本。 聽眾對你嘅印象係 唔係呀唔使呀都話好多香港人睇嘅 Running Man,是下我既睇到講 香港 應該7月 講 我去日本 唔係我話7月會嚟香港 嚟緊我去日本呢就因為要睇到韓國嘅 SM show 啦 係 咁即係喂睇唔睇好大佬飛就買咗 嘩 點解你會去睇嗰啲 show 嘅 係咗點解 好理嘅你真係我鍾意聽韓歌得唔得 佢老婆 我鍾意聽韓文歌佢 老婆啱 真係係 我真係唔知 點算呢真係 但係即係 喂你趁而家有仲有機會買到啦咁咪有單新聞就係話一定要去嘅韓國係最多吸少啲咩吸少啲空氣呼吸少啲。 聽聞而家好似即係韓星或者韓國政府呢佢哋即係啲人一嚟即係所謂離開韓國去第二度呢佢哋全部都即係有做所謂衛生措施㗎喎即係對外下起碼形象上係咁講。 或者入境都要測試咗先囉。 係 最老土嗰樣嘢係 因 為佢2至14日嗰次。 我想講樣嘢就係應該要預早嚟就預早俾佢隔離咗先。隔離咗14日都冇事啲放返出嚟做 show 㗎屌。即係唯有係咁㗎喎。你唔好話我你唔好話我即係三班啦呢個做法。 但係根據上次嗰個經驗呢係應該係可能嚟嗰就係韓星呢佢哋隔離然之後周圍嘅工作人員呢係佢哋拒絕入營。跟住呢就照出去。 即係上次 照出境。 高永文就係話有兩個韓妹拒絕隔離㗎嘛咁有得佢㗎嘛即係而家可能係咁嘅喎。 唔係喎嗰次最後咩好似要向法庭攞 order 嚟。 但你都已經出咗市區啦。 但我始終覺得想講個重點就係唔好理咁多啦即係各位聽眾你 無論點都好都戴定一個口罩，同埋其實我都反思過，因為我嗱即係又唔想引起恐慌啦，將呢個恐慌情緒帶去社區啦。咁、我戴嘅口罩係 社區爆發喎、啊，你 普通醫生口罩嚟嘅，我戴一個。咁、 其實外科手術口罩 係啦，應該係要戴 N95 我有一盒喺屋企。但我諗過， 我想問你係喺邊度攞翻嚟？你係咪做咩咩有嗰啲攞翻嚟㗎？ 我係啊， 真係 㗎，係啊。買㗎咩攞返嚟㗎， 即 係 做咩咩有嗰陣時送㗎嘛。 係啊係啊。即係嗱我有盒 N95 喺度，但我又覺得喂如果你打 N95 又俾人屌你㗎。 但其實 人哋以為你有啊，到時以為你自己有呢個中東呼吸病綜合症。 同埋 N95 呢我有朋友呢佢工作上呢好多時候都需要 N95 嘅。咁 佢主要都係集結差佬。 唔係佢係做嗰啲飛機工程嗰啲呢。 我以為佢主要都係集結差佬啊佢工作，所以 或者主要佢其實係一隻鬼嚟嘅。 佢話 N95 所以長期都要戴住口罩。 N95 呢其實有幾款嘅，即係有啲呢係 有公仔圖案嘅。 有啲係純粹過濾嗰啲異味嘅。有啲 係一隻係唔知隔油咁上。 係啦啦，即係佢有分唔同嘅功能嘅。即係而家呢我唔知呢，即大家呢即係好似搶口罩咁樣呢，到時呢搶咗啲呢，即係 只係隔除體臭嗰啲 嘅。係啦，嗰啲嘅 N95 其實就冇用囉。 咁我嗰隻就唔係隔除體臭嘅。 我都相信邊個都係入返啲啱嘅俾你。 大班梗係入啲好嘢啦。 你自己講嘅啫。 係啦屌。梗係要擦鞋先啦。喂但係問題係即係我覺得大家自己諗啦，博唔博就。即係我意思博唔博係喂你就算即係唔想引起恐慌到你點都要戴返個即係醫生口罩囉，真係唔好搏啦我覺得。喂因為始終你搭巴士係密封嘅。 其實係 嘅。地鐵係密封嘅。睇戲係密封嘅，我點解唔戴 嘅。你保障自己。 其實就冇即係我覺得你話交通工具密封就冇得講。 佢有時唔係打一次嘅，我試過呢即係坐巴士咪有啲面對面坐啲位嘅。屌冚家產有條麥德佬呢走上車一坐低呢咁樣噴啲口氣過嚟喎。嘩屌你冤夾劫嘅嗰陣咪。 咁你已經中咗喇。 即 係 如果佢有病嘅佢一坐上去啊 未必 中 啦。未必係嗰啲有時即係嗰啲 係啦。喂喂我試過係有條友喺度抹大口打喊路嘅時候抹大口打喊路嘅時候已經同時間即係雙重嘅。 嘩咁 勁。喂你 難咗一道 你中曬喎。 點解 即係中曬喎點搞呢 點解身比成日遇到呢啲。 我都唔知點解。即係所以我覺得喂無論點都好應該即係有返呢個戴口罩習慣，即係唔係話淨係防病痛啊防中東沙士。你防口臭都要啦其實。 係啱啊。 最後講一句啦呢個 topic, 即係日本人係最先進。日本人早於即係60年代呢自己有病係會戴口罩出街嘅。你諗下嗰陣時我90年代咁我90年代中啦 就去日本 我有病咁即係 你就要去日本求醫 唔係我感冒咁我嗰陣時返緊電影公司個老細即係個導演鬧我啦喂做咩無端戴口罩我好病啊病唔使戴口罩嘩呢啲香港人係咁喎 嗰種嘅我覺得戴口罩呢都係因為沙士先至搞到大家叫接受咗。 因為之前冇㗎嘛即係你戴口罩係一個功德嚟㗎。 有啲人好多人以為戴口罩去做手術。 有啲公司呢即炒少少有啲公司好奇怪㗎就我個朋友呢佢個上司呢即佢有次病㗎嘛返公司跟住個上司個阿姐呢就問佢你有咩戴口罩啊 啲。 跟住咁病㗎嘛。咁你會影響其他人嘅情緒㗎喎唔准戴。係有啲咁樣嘅。 咁大陸嘅呢啲嘢。 係有啲咁樣嘅人。即係佢哋覺得係你戴口罩你好似傳染嗰啲恐慌咁樣呢寧願你真係傳染啲病菌都唔好傳染啲情緒。 但我工作嗰個機構還好囉即係佢就允許前線嗰啲同事呢即係我還好就唔係前線啦。 所以你就唔使戴口罩。 咪即係佢俾前線嗰啲揀就話如果你哋覺得即係擔心嘅咁你咪戴囉咁公司就買口罩俾佢哋知。 但我有尋 日咁你公司一定唔係國泰啦。 我尋日有位聽 眾咁梗係唔係啦。 我有位聽眾都好啊個聽眾嗰間公司都好啊佢話公司已經派口罩。即係我覺得始終都係除咗防病之外自己有病都應該戴口罩應該養成呢個習慣先得嘅。 係。 功德嚟㗎嘛我哋阿森馬尿道炎都戴口罩出街。都唔知關個口罩咩事喎尿道炎喎。 做乜踢爆 即係但佢係戴照戴出街喎都唔知點解嘅真 有啲咁嘅事。 我想問係咪真㗎 喂咁咪講下其他啦即係 anyway 而家都仲係發展中啦咁不如講下其他新聞啦 好 希望香港冇事啦 唔係你有冇聽過一個講法係就算係陽性佢都會話係陰性 喂，呢啲係大陸先發生 嘅。點解會咁呢？香港嚟嘅喎呢度。 即係有啲人擔心香港已經搞成 大陸化。 係啦，同埋就算我當今次真係陰性好啦，其實今日出嚟嗰單 case 呢，韓國嗰邊呢其實都幾令人擔心，就係、是有個孕婦啊，之前兩次呢都係驗出係陰性嘅。咁結果呢係去到呢再入院求診嘅時候呢先至驗到係陽性。 咩原因呢？ 咁即係佢係即係可能嗰啲病有啲隱性，未必係啦，就未必就算。 唔係咁都好，你陰性變陽性即係佢未驗到啫，但你如果陽性變陰性就得人驚啊。 即係你以為佢已經即係搞掂咗啦。 係啊，或者係為咗隱瞞一啲嘢啦。 即係我覺得呢個就擔心咯，即係就算好啦，而家哦佢係陰性，咁如果政府哦放翻佢出嚟啦，咁 繼續惹人啦，周圍 係啦，即係點知原來佢第14日叮又入去， 好似雞咁咯。求診，如果有大家聽眾有睇伊波拉病毒呢套戲，唔係 Outbreak 啊，係最 cheap 嗰套啊，邱禮圖嗰套啊， 周生嗰套啊， 周生嗰套啊，最 cheap 嗰套，好似雞咁樣周圍惹啦。 即係呢個係有呢個可能性咯，係要擔心嘅。 係啊，真係驚啊！ 即係政府，我唔知佢哋啲防疫嘢做成點。 算啦， 同埋香港係 指望政府， 同埋你香港而家根據即係梁振英嘅處事態度咧，你係經歷唔起第二次沙士嘅。一定死得好多人， 但係嗱，咁佢咪話好囉，終於可以解決到香港土地嘅問題。 喂，同埋終於可能死咗好多本土派都唔定喎。 嗱，仲唔係解決香港土地問題？ 生化武器， 生化武器，即係呢個係即係殖民洗牌。 其實會唔會 即係打針？ 嗱，會唔會又係另外一派嘅，即係呢啲建制派中人呢，就話啲支持港獨嘅人士，今次特登喺韓國引入新沙士，目的就係為咗否決政改。 你講開即係否決政改，即係而家即係民陣嗰啲話去圍呢個立法會嘅。 係啊係啊。 喂，但民陣講到明邊個戴口罩邊個就係鬼喎，咁點先？咁嗰日啲市民戴唔戴口罩？喂，人多地方嚟㗎喎，隨時有啲人即係喺度活動嘅時候呢，即係 我想 喺度對住個大台咁樣喎。 咁你咪喺個口罩上高寫住我唔係鬼咪得囉。 我想問邊個講㗎？ 啊， 即係大台講， 大台講㗎嘛，大台話邊個戴口罩邊個就係鬼。咁點？ 即係我估唔到佢哋會咁樣講 喎。咁戴唔戴先再 同埋你呢段時間 要諗下喎。 你呢段時間咁點呢？ 係囉。 其實我本身就我不嬲去呢啲都冇戴嘅，咁就咁但係。 咁大位你咁樣喎，而家你冇人戴嘛。 即係我唔知佢哋點解要突然間講啲咁嘅說話囉。即係我係百思不得其解嘅。 咁啊，講開啦，呢個政改啦，咁啊，最近咧條茂利咧， 鄭耀棠， 係 啦，唐哥， 阿唐哥咧走出嚟講一啲係人都知嘅廢話喎。 唔係啊，佢話如果政改被否決，某意味住某啲泛民嘅政黨唔信任中央，咁大家嘅信任咧將會徹底破裂。日後中央會當佢哋透明，否決政改之後咧，中央會全面檢視香港各種政策，包括國民教育。屌你，而家已經做緊啦。 係咯，同埋中央幾時有當泛民唔係透明咧？ 唔係，我今日見到阿鄭。立嗰個鋪真係好鬼正喎，多透明咪好囉，更加易搞鳩你囉。因為忍一型啦。OK 喎呢個。大家點睇呢？我覺得 OK 喎。 咁佢我覺得鄭立呢個講笑嘅啫。 但係講真，即係森麻講啱，不嬲都當 我不嬲都係囉。我覺得完全唔覺得有乜分別囉。 鄭耀棠講嘅說話呢，成日都係會成日都出事嘅，所以呢我就。 係喎，佢應該引用人民日報嘅海外版。但係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個署名文章，就話香港政改唔通過呢，中央與泛民的互信就會降到最低點，那文章的題就是叫政改如不過，香港經濟就很難過。 我想問呢那篇文章的署名是不是鄭耀棠？ 不知道，但他有個 key point 我想說的，他說政改如果不通過，特首的選舉方法就會回到從前1200人的選舉結果，肯定比500萬人的投票結果缺少認受性。喂，那你是做足十幾年、 啊、 你一早由香港主權移交的，應該要給我們真正嘅雙普選啦。 大陸 你講啲嘢做咩？ 佢嗰樣係講得啱嘅，即係你話幾百人嘅一定係比幾百萬人嘅投票少啲認受性，啱嘅喎。 佢冇， 我哋就係唔想俾你有呢個認受性啊嘛。所以先要否決佢政改嘛。啱喎，佢講啦。 但係佢哋咧，其實成日咧都係咁樣講咧，就話俾你聽，所以你哋要待住先。佢哋成日都話俾你聽，而家呢個制度。 但 係 而家已經講咗話待住先啦，待一世啊嘛。 我就當住佢係待住先都好啦。但係佢哋其實係佢哋 某程度上是承認了現在制度是很不堪的。 是啊，我就說既然覺得現在制度不堪，為什麼一開始就做了十幾年 呢？那為什麼他們還可以說得出話如果我們不過呢，我們就繼續的了。 是囉。 跟住 那件事呢好像很差喎。 然後人家反對，人家否決呢，就說呢個責任是在你們那裡的。就不是擁這個方案，或者是不斷將這個方案加解釋那班人。 但其實我覺得呢，即講開這個，即講到沉的政改呢，即我覺得有個很奇怪的一樣 現象， 即那班政府中人啦，就不停在那裡說如果不過就點點點點點啦，最多如果不是就原地踏步啊，點點點啦。但個問題是 你理論上你 sell 我一樣東西的時候，你一定是比我原本那樣好我才會轉的嘛。但是你講不出你有什麼好，你講來講去就是說咁一人一票梗係多過好過你唔係個個人有票啦，但係你嗰樣嘢對我哋嚟講冇意義㗎嘛。 佢叫做話而家係從佢哋嘅講法就係話你哋由冇得投票變咗做有得投票呢，咁樣叫好咗嘛。 即係你由冇得食屎變做有得食屎係好咗嘅。 但係有冇諗過 起碼飽肚先啦。 有得揀咩味嘅屎，而家有得俾你揀。 我唔該。 即係以前就係刁民牛嗰個俾你食嘅啫。即係而家有得俾你揀，除咗刁民牛呢，咁有周慧敏啦，有邱淑貞啦。 喂，咁周慧敏應該好食啲喎。 即係有得俾你揀喎。但個前提 係諗清楚，其實佢唔係，佢係刁 傑斯。 佢係刁民牛嘅屎，不過係一條長啲，一條短啲，一條粗啲。 都得嘅，都得嘅。 咁好滯喎。 因為佢入閘同出閘之後搞完呢，其實三個都係冇分別嘅。只不過都係刁民牛嘅屎，只不過你嘅揀長度粗油。咁而 你要睇你睇住刁民牛張相。 唔好再講啦，開咪之前已經見過佢啦。咁 睇得住佢嚟食我嘢。 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如果俾咗票佢之後呢，譬如話即係好似舊年928佢哋都已經夠膽出呢、這個催淚彈啦。咁佢哋一直以嚟都係唔敢去即係大規模咁樣去鎮壓啲人，其實好即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佢唔夠票嘛，佢冇個民意授權嘛。如果佢係攞住講緊譬如話可能係500萬嘅票上台執政嘅時候，佢就係、是、即係代表住500萬人喺曾經喺我假設2017啦，係真係有人投俾佢，佢就有咁樣嘅民意授權去做所有嘢。 講到沉㗎啦。 所以佢其實係即係你如果你投俾佢 喎，佢話你昂山素姬都見習近平㗎，雖然啲中共嘅喉舌部就冚住曬嘅，但係竟然喂屌，即係昂山素姬就即係出咗名嘅，即係點呀，民主嘅 icon 嚟嘅，竟然走去見習近平喎，即係你覺得個世界變撚咗。 咁我覺得 咁佢起碼都冇喺 Facebook 寫嘅。 咁我覺得大陸而家只不過係買多重政治保險囉。我覺得大陸係咁諗嘅，就係因為同軍政府嘅關係。 即係講開呢，點解馬英九唔見習近平呀？ 握下手啊， 係啊，大家握個手先啦，揸下牌。 喂，但係即係講真嘅，你發個策略變咗，就係以前都成日氹你哋，到而家就氹都唔氹企硬，我哋係咁㗎啦。 跟住 跟住你聽我講埋先，跟住就扮曬嘢企硬，但係呢就點樣樣就搵啲人呢就炸炸低低就喺度搵啲中間人出嚟， 啊、 扮撞到，然之後就話待住先喎，勸你出幾多錢？出三億買票。 係啦，就係講呢樣啦。 咁啊咩事呢？就蘋果賣嘅，就係北京咧，就近日就改派呢個中間人向目標咧嘅議員咧就提供嘅金錢利益。 有傳啊，傳聞係。 有使佢哋咧就喺政改表決嘅時候投贊成票，有傳咧更開價高達呢個3億港元。咁因為由三間大學公布嘅滾動民調顯示，支持同反對嘅政改嘅比率呢均為 42.8%, 咁民意打成平手嘅。咁北京都知道啦，喂你想去轉態都無望啦。咁跟住就引述一個唔公開身份嘅立法會議員就話啦，佢早嗰排呢就去會所度游水，遇到一個好耐冇見面嘅朋友。對方一打開話題之後呢就即刻講政改，然之後就主動提到呢澳門啊，正有啲外圍嘅倒理香港嘅政改係咪可以通過喎、啊。咁游說嗰名議員啦，喂不如買冷啦，落住咁就話啦，就落住通過政改啦。咁就嗰名議員呢聽完之後就提高警惕啦，咁向對方話、哎、你唔好同我講啲嘢啦，我唔想聽啦。事後佢回想呢個中間人呢應該係扮偶遇扮撞到佢嘅，實質上喺游說佢呢個買外圍政改通過嘅時候呢就純粹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包裝啦，就純粹係想佢支持政改，然之後就接到呢個巨額嘅派彩。 嗯， 咁樣囉。 咁自己呢個同之前一億嗰個傳聞係基本上都係 嗰個好似係大舊講出嚟㗎嘛， 相呼應嘅， 相呼應嘅。但我唔係好明嗰個策略囉。 但佢而家價碼係加到去三億啦，一億跟住一億半，一億五千萬，跟住而家變三億啦。 但我覺得嗰個策略好，我唔係好明就係話點解你係對住公眾要企硬，冇得俾㗎啦，袋一世㗎啦。但暗地裏又喺度揾啲特事出嚟咧，就扮撞到，然之後過啦。俾三億你啦，係啊，冇啦，要啦。 因為 咁咧， 因為阿爺佢其實就係知道嗱，佢而家講到咁 中共，唔係阿爺， 即係中共啦。佢而家講到咁硬，其實佢我就當佢一路 keep 住咁硬啦。佢之後其實都係要面對同樣嘅問題㗎。佢如果而家唔過嘅話，只會令到個問題係繼續咁樣複雜，或者更加嚴重㗎啫。 咁而家嗱，好老實， 咁佢寧願梗係而家盡早過啦。 好老實喎、哦，泛民由始終到而家都未出現入中聯辦密室談判啊呢啲咁嘅事，就係因為你嗰班大陸人鳩撚屎啊嘛！你香港人最憎人鳩屎，點解個民調、民調去到咁樣啫？而家係因為你嗰三條大陸佬。出嚟個 image 係鳩撚屎嘛，香港人就係話喂你咁樣鳩屎我就係唔撚過。 唔 係 有 傳聞，同埋你亦都要諗下呢呢個共產黨呢喺呢個歷史上面幾時又認過衰嘅啫。 唔係我梗係知佢冇認衰。 所以就係你喺呢個位置 位上高，即係你頭先個問題係點樣，佢一方面喺度話你待遇先都冇㗎啦咁樣。佢梗係要企硬呢，因為佢唔衰得。 係呀，就係佢錯咗個策略，就係話喂你一出嚟就係而家個民調點解會拋嚟咁犀利啫，即係贊成唔好待，就係話你市民會覺得你嗰三條友出嚟嘅態度鳩撚屎啊嘛，閪啊嘛，咁你係唔諗會掰？喂，你而家係去到啲中產嗰啲咧，都係認為唔應該待遇先喎。方東你唔知有冇留意喎？喂，中產嗰啲都係覺得喂，梗係唔好待啦，係咁樣。即係如果佢哋唔係咁鳩撚屎嘅話，可能中產啲啊待遇先反而好。 所以我冇否認啊，佢話呢個策略錯誤上高，但係佢知道自己策略錯誤，但係佢唔會認錯噶嘛。佢咪喺另外一啲位置，即係好似頭先我哋講話傳聞話三億去收買人心嘅時候，嗱人人都有個價嘅，去到三億一啲 三億冇理由唔動心啦。 尤其係一啲啱啱買完，即係之前買水炮車嗰啲咧，哇好大機會咯，我覺得。嗱你諗下嗰陣時兩個，我覺得應該係兩個泛民中人啦，號稱泛民中人係投咗票係贊成買水炮車嘅，咁我當你呢兩個都落答啦，即係爭兩個咗噃。 唔係咁，仲有啲棄權唔出席啊嗰啲嘅，可能到時現身咧。 係啊， 係咪先？嗰啲都做得出噶嘛，嗰啲人。 係啊，三億喎、啊，大佬你諗下，三億喎、 啊。係啊，有咩出奇啊？ 唔係益生菌喎、啊，錢嚟。 因為其實咧，你亦都要諗下咧，今次呢、這個。即係作為泛民佢哋嗰個政治生涯啦，你去到今次呢個政改呢，即係過與不過呢，佢哋都係難搞㗎。 唔係啦， 尤其泛民。 唔係唔過呢，佢哋仲有個保命符。即係唔過呢，維持現在呢，佢哋又唔會支持過嘅話呢，佢哋都仲有個保命符，就係諗住喂下一屆嗱，我哋都冇轉態啦，唔係好似上一次咁入中聯辦密室談判啦，我哋真係冇轉態㗎。咁佢哋會個保命符就係你哋繼續選我哋真係冇違背你民意。是可以咁樣嘅， 你覺得會唔會啊？因為喺呢、這個 我作為唔好話，我覺得會唔會？我作為我咁樣嘅選民，我梗係唔諗會投再投泛民啦。 咁咪係咯。 但係有好多你我頭先都講咗，好中產未必咁諗。中產而家認為係唔好待，跟住佢可能見到民主黨佢哋都係贊成唔好待。嗱，咪好啦，去到最後關頭都冇出埋我哋啊。跟住咪又係再投返俾佢咋嘛。 我覺得佢哋而家其實主要係睇緊即係所謂民調嘅數字，有一個數據就係講緊即係幾間都係會問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其實主要係因為民主黨上次咁樣啦，即係密室談判之後，佢就今次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上屆投開嘅政黨今次佢係支持或者反對，即係總之同你嘅立場唔同啦，喺呢次政改投票上面，你下年會唔會投俾佢呢？咁樣咁結果七成人係話一定唔會投俾佢。咁你好現實，即係你睇緊選票，你又肯定攞唔到票倉阿爺嗰邊俾嘅嘢你啦。咁 即除非你舐到一官半職嘅啫，唔係得㗎嘛。 係啦，咁你冇可能成個黨都舐到一官半職㗎。咁你面對嘅問題就係、是、咁你嘅議席你係會大佬，我就當你個比例係啱啊，你就冇咗七成選票㗎喇喎。咁你喺現行嘅制度之下你係死梗㗎喎。 同埋你睇返中產嗰個角度呢，有個指標嘅就係睇六四。 嗱，之前六四未嚟，即係未到嗰陣時咧，咪仲有好多中產就懶係開明嘅中產就話：，我終於明白點解本土派係要自己搞六四啦！唉，真係民主黨又係唔爭氣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去到六四嗰日咧。喂，唔好分散嘅燭光力量先得，梗要去去維園啊嘛。 咁但係因為人哋 我問你， 支聯會支持民主黨啊嘛。 如果你去你係唔贊成悼念嗱，你係唔贊成喺維園悼念六四，但你係自己搞嘅，你咪同一時間即係證明你都係共產黨派嚟搞事嘅。 咁我問你， 突然一個口風， 如果唔去維園嘅燭光晚會，邊個最開心啊？ 係啊。突然之間係咁樣轉喎。 咁我想問喺， 所以我 喺維港嘅對岸呢有一千人嗰個，你又點睇呢嗰個？ 我冇去喎，我唔知喎，我自己去美孚默哀。 你講嗰個煙花匯演？ 唔係，佢你係講嗰個嗰場競技嘛，掟雞蛋比賽嘛。係 啊，冇錯啦。 係 啦。 嗰個運動會。 喂，其實我呢嗰日呢有睇呢網上嘅直播呢，我係有啲質疑係咪真係有一千嘅。即係佢 你 唔嚟 場去睇嘅。 佢嚟個 Y shot 影過全場真係 好。 我 即係好老實呢，咁呢個我覺得即係同呢個政改亦都唔係一個 balance 嘅一個關係嚟嘅，即係唔係一個正常嘅關係嚟嘅。因為 唔係喎。 但你有冇理解關係，你有冇理解兩個即係同一個組織，去年 claim 7000，今年 claim 1000。 唔係我唔 係。 唔係你等我搞清楚先。我意思個關係就係話你嗰班中產喺六四上面可以咁樣嘅。即係六四未到嗰日仲係話，我終於明白本土派點點懶係開明嘅。搭正6月4號一過12點咋嘛，唔使多一到12點咋嘛，即刻話你今日唔係維園呢就係分散曬 咗。6月3日。 咁但係 多。6月3日一過12點就即刻話你一定要 即係話呢，我都係講個比喻，就即係話你而家今日講話民主黨投唔落㗎啦，下一屆都唔好投俾佢啦。突然之間到下一屆2016嘅時候，都係含淚投啊，你唔含淚投俾佢。唔通投俾民建聯咩？呢叫現實政治㗎嘛。 咁熟嘅呢個 terms。 所以喂真係會咁㗎喎。This is Hong Kong， 香港咪就係咁囉。 係 啊。即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咁囉。 我啱啱講到話唔係一個絕對嘅因果關係呢，就係因為話係今即係我同你做訪問都係啦。因為今即係喺呢一兩年嚟嘅本土思潮嘅關係之下呢，就有好多嘅人係突然間就話六四唔關我事。中國嘅嘢唔關我事。即係好多人會係咁樣諗嘅，咁你亦都導致咗好多本身有去六四嘅人呢就冇去啦，因為佢哋覺得係呢啲唔關我事，我哋要本土。咁即係但係其他嗰啲我哋都喺訪問講啦，自己有興趣睇啦，我哋費事再講啦。咁我哋當住離身，我哋唔係大中華交，係啦，呢個一定要離身先嘅。咁即係所以我覺得你唔可以攞呢樣嘢去做一個指標囉，你只可以話係尤其你講話某啲組織嗰度啦，房東 A， 咁 柯南米運動會啊，柯南米。 即係我覺得嗱，因為呢個組織啦，咁佢哋又搞咗 個， 佢哋講埋先，俾佢講埋先。佢嗰日咧就講話有一個18區嘅悼念活動啊嘛，咁人哋只不過將啲人分散咗喺18區啫。 花車巡遊。 係啦，咁 但係人哋都有直播過18區拉埋都冇6000喎。 哎呀，你又唔可以咁講，有啲人冇出到嚟，或者有啲人冇自備蠟燭，你睇唔到啫。 乜唔係冇自備雞蛋咩？ 係，你唔可以咁樣，你有私怨啊。 雞蛋係紅色㗎。掟紅雞蛋啊。 佢掟落去個紙板咋嘛。 喔、 哦。其實我都覺得呢種抗爭方法都幾新奇的。不過即係喺嗰種批評人哋係即係 我唔批評，我唔反對佢分散各區，其實即係我第一次 梗係冇啦， 第一次我見到佢分散各區，我覺得冇問題，係好事嚟嘅， 冇問題㗎。 但係掟雞蛋呢樣嘢就可圈可點，即係我又唔係好贊成 掟 雞蛋。 我對於佢掟雞蛋都冇乜所謂嘅，但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高牆與雞蛋論唔係咁樣玩嘅。 咁唔係啦，但係我覺得係好笑嘅，係即係佢哋批評人哋小學雞嘅時候，其實佢哋自己都差唔多囉，即係佢哋喺。 其實呢講開呢個掟雞蛋呢。 你唔好同我講話呢啲叫最新穎嘅抗爭手法。 嗱方東呢講開掟雞蛋呢，即係佢哋掟完之後啦，跟住唔知好似金物係咪嗰啲姜蓉嗰啲咁嘅周邊團體啦，又走咗去嗰邊掟雞蛋喎。係 啊。 即係我覺得。 係啊。 我見到就覺得唔過面似曾相識， 好浪費啲食物啦。 你咩姜蓉？姜蓉又係學返同一招啊， 係咪 係啊，佢真係好鍾意抄招㗎。而 家又話蛋又掟雞蛋。 嗰塊板係咩嚟嘅先？ 佢好似係將咁多個議員整到好啲樣好核突咁囉。即係例如 某位獨立議員呢，即係而家呢係以缺席或者投棄權票而視為抗爭嗰位呢？ 黃毓民？ 我冇講，但係譬如話佢嗰張 banner， 你唔使咁驚喎，嗰個係你係講黃毓民嘛？ 佢上面係打咗 dollar sign 喺個眼度嘅咯。跟住隔離何俊仁嗰啲就係、是、即係曾經佢咪喺麥當勞俾人即係搞過嚟嘅，咁佢就用翻嗰啲樣咯。 哇，都好耐㗎喇啲。 即係我唔知佢去邊度揾啦， 考古喎。 即係佢砌返曬成個即係泛民議員嘅樣，跟住就喺度掟。 嗯。 係呀、啊。 但 係。好新穎嘅抗爭手法明明呀、 啊。咁佢有冇邊錯曾德成錯㗎。 喂，其實呢其實我想問呢，即係我唔知即係有冇人呢係即係叫做肯花咁心思去玩呢，即係佢哋成日呢建制派呢而家咪成日話嘅民意已經好清晰啦，支持嘅人係多啲嘅、所以呢就我哋要發動群眾呢，就係、是、要逼佢哋泛民議員呢就要服從呢個民意。咁但係呢三間大學嘅滾動民調今日嘅結果呢，出即最新一輪嘅結果呢，昨日是追平的嘛。 好啦，倒轉咗添。 今日是已經超前喎，反對多過支持。 所以我 咁係咪應該要發動市民係追擊建制派，要跟從民意呢？ 但係依家就有另外一個號稱泛民嘅議員話出現咗咁嘅一個支持嘅，即係個咁樣嘅民調呢，係一個好唔正常嘅一個數字嚟嘅，係幾百萬分之一嘅。所以佢就話認為要停止呢啲民調喎。 咁唔肯識計數咁，佢冇得講㗎喎。 佢結果要道歉， 佢要道歉啦。唔係，我反而我尋日聽到啊周庸話，無論結果點，佢哋都會完咗個即係嗰、那個 show 就走㗎啦，咁佢哋咁講㗎嘛。 佢哋都認咗係 show 啦。 即係唔係 show 嗰個活動啦， 即係 show 啦。 即係咪散水呀呢啲係咪即係 唔知。但你講開散水呢，你勾起我原本唔記得講又係想講嘅問題。 係 你講開散水。講開呢啲運動。 有思源。 唔係懵懵思源冇思源。我一陣怨毒嘅味道。今日聽到即係 D100 個。 係。 個 jingle。 嗱，批評人要開名。 思潮起動。 哦，思潮係學文思潮嘅節目。 係啦。佢入面一句，佢話 本土 派所講點樣講，佢話本土派所講嘅唔散水人被捕係好矛盾，佢呢句嘢好矛盾。你 邊位主持 講嘅？散水唔知嘅個 jingle， 你又認唔到把聲。 頭先唔係咁講嘅你， 唔係佢係咁講。 兩個 Oscar 一個第二句嚟㗎， 哦， 你等佢搞清楚先係。即係佢話唔散水人被捕係好矛盾。咁佢話因為如果你唔散水你就被捕㗎啦。點解你一就散水，你唔散水就被捕，你唔散水點可以會唔被捕呢？我就覺得好奇怪。 好有問題喎呢、這個。 喂即係參與抗爭無疑就梗係要有被捕嘅心理準備啦。咁但係你唔係博拉嘛，喂 但係唔係喎，有被捕 散水係可以好多嘢搞喎。 等先有我提出質疑喎，有被捕嘅心理準備，我聽聞有啲組織出嚟話我哋係出嚟就係唔俾人拉嘅。 咦唔係你搞清楚呢個係你都唔知，你都唔明白。因為人哋即係我所認識嘅本土派嗰陣好勇武嗰陣，佢哋係有被捕嘅心理準備，但係唔係話準備俾你拉呀。係呀、 啊。 兩樣嘢嚟㗎。即係我預咗佢死，但係我唔係一定去死㗎嘛，你明唔明啊？兩樣嘢。 即係我覺得呢個我唔知係佢哋始終仲係學生，所以個邏輯即係未有成熟定係咩囉。即係我亦都唔係好明點解呢個台會剪呢句嘢嚟做 jingle。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真係好難接受，大佬。 其實係監製決定 嘅。因為呢、這個即係我發現呢，即係除咗方東 A 之外呢，係真係好多人都滅混淆咗呢兩樣嘢。 喂， 即係一個簡單啲嘅比喻，一個簡單啲嘅比喻啦。即係我準備衝入個火場度，我有一個準備死嘅心理準備啦。然之後我入咗去，我竟然可以唔死出返嚟，咁我係咪衰人啊？ 即係你 唔 係 我 唔簡單啲，我 批評緊你哋， 我唔散水，我唔走，我可以好多嘢搞㗎嘛。 咁梗係啦， 即時間喺度鳩烏咁啫。 係啊， 我鳩烏唔一定要俾人拉㗎喎。我唔散水，我即時鳩烏都得㗎。我唔係好明白，因為我聽完嗰個係，因為尤其是佢係針對本土派咁講，我係幾唔舒服 的。因為好佢哋即係嗰班嘅，即係我聽到嗰一類嘅所謂嘅理由啦，就係話你去做完一啲嘢，然之後你又唔俾人嚟拉你，呢啲叫不負責任。呢啲係我聽返嚟佢哋嘅理由，最多就係堅持住呢一種講法囉。 即係如果要俾人拉，即係刻意搏拉，我意思啊，即係你不幸俾人拉咁啊，冇得講啦。你話你一出每次出嚟都要刻意搏拉，如果唔係就不負責任嘅。咁你同以前愛爾蘭共和軍最早期嗰陣時咧，復活節起義嗰陣時啊，即係如果大家可以 Google 翻，次次都要揾個領袖祭旗嗰個方法去營造一個悲情，等人嚟傳承個嗰個運動落去，冇分別。 不過佢哋係做緊呢樣嘢啊， 我覺得冇分別嘅。 係啊，佢哋係做緊呢樣嘢㗎。係 咯， 即係喺嗰個，即係我以翻個實際嚟講啦，即係佢哋唔知道佢哋心目中想嗰樣嘢係咩，就係話以翻新界東北為例啦，嗰次見到好多竹啊嗰啲叫門啊咁樣嘅，咪咁叫完門之後，咁係咪要所有嗱？當其時啊，我聽到嗰班嘅左膠啦，佢哋都話有心理準備俾人拉嘅，就坐喺度啦，冇嘅就大家走啦。嗱，但係根據呢一套講法嘅話，你要負翻責任嘅話，你應該係維持秩序，唔俾嗰啲人走，大家一齊坐低，我哋一齊俾人拉，咁樣先叫負責任喎，應該係咁樣喎。 唔係影大合照咩？ 啊，咁呢個第二樣嘢啦。 OK， 咁但係即根據呢一套邏輯係應該咁樣喎，咁點解你又俾人走呢？ 係啦， 即你係呼籲人唔好負責任。 即我係唔係話責怪佢哋嘅，即 係即我覺得 我只係表達 一致囉。 表達返就係第一，作為本土派嘅聽眾聽到佢哋咁嘅 jingle 係好莫名其妙同埋好唔舒服，即你唔可以 expect 一啲參與者即係要搏拉㗎嘛，你只能夠 expect 佢有被捕嘅心理準備，而唔係出親嚟一唔走呢唔散水就係等於搏拉，呢、這個唔係對等㗎喎，對唔住呢樣嘢真係。 係。 唔可以咁樣㗎嘛。 同埋身比即係又講返啦，即係我哋呢啲嘢算咩本土派呢，為香港做過啲乜。 喔咁係呀。係呀、啊、我都係交屋㗎嘛。 係呀、啊、你又冇保衛嗰啲村民啦，又冇恆心。 係。 你算得係咩本土派，你講。 你係咪一個足球迷呀？我想問下方東英，你係咪一個足球迷呀？ 我唔明白。 但係你會唔會你本身睇睇波。但 係我唔係好明點解你要咁問 啦。唔係因為呢最近你都知足協嗰單嘢㗎啦，中國嘅海報同香港嗰場海報呢、哦、你可唔可以詳細講講呀？ 佢其實係出咗一系列嘅海報嘅，即係中 四張嘅， 即係呢個中國足協，咁就係、是、即係為嚟緊嘅呢個叫世界盃外圍賽係咪應該咁講？咁啊就即係出咗咁嘅海報啦。咁其中有一張咧就特別惹起呢個香港人注意嘅，咁就係、是、即係話咩 你有黑人呢一 有黑皮膚、白皮膚、黃皮膚， 你咪有層次嘅隊伍咧，就唔可以輕視佢哋。 係啦。咁、啊、就係即係講緊嚟緊外圍賽有一場呢就係、是、對香港嘅。 寫住叫而唯獨是香港係寫住中國香港嘅。 仲要寫中國 香港。咁點解唔寫埋中國不丹㗎，你嘅自古以來不丹就是中國嘅領土。 咁就我諗係因為而家喺 FIFA 上面登記個名字都係叫中國香港。 咁佢所以即係有好多人就覺得嗰張話香港隊咁有層次呢就是、涉及一個即係膚色嘅種族嘅一個歧視啦。咁、香港都有個回應㗎喎，可唔可以講下。香港的回應就是他是 沒被人看死， 沒被人看死，還有就是中國香港只是寫了香港啦，就沒了中國那個字啦。那這件事也引發了很多人說喂真的不行、啊、,11 月那場要支持香港隊、啊。 11號。 11月啊。 不是、啊、6月11號有一場啦。 6月11號有一場 嗎？是 是。那啊那場是在香港看的。 是。 那就說要支持香港啦，那啊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呢，就是有些網台的足球節目主持就即係就話啦，你即係類似啦，我唔係直接 call 啦，因為阿林記都自己 share 嘅人你支持香港隊啊，咁林 其實我覺得即係一定要支持喎，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喂幾耐冇試過有呢啲咁嘅城市啊，即係要支持下嘅。 林記俾人屌啦，即係話屌你抽咩水啊喺啲位嗰度，你又唔係睇開， 你又唔識， 你又唔識，喂原來要足球要識先睇得， 識先可以講。亦都唔可以為呢個香港嘅足球隊平反嘅。 係啊， 你幫我出件聲呢，你一定要識好資深你先可以講。 原來係咁嘅，佢哋嘅定義就係咁喎。即係同埋佢哋話國際足球係唔會理啲嘢。咁呢個一件事啦，唔係，但唔係一定要我識先睇得嘅。 即係根據呢種邏輯呢，幾其實真係幾鬼死似嘅。幾次啲師奶嗰啲講，嘿你哋搞咁多做咩，中國共產黨都唔會俾政都唔會俾民主你㗎啦，搞唔到。 我覺得有啲似左膠啲講法喎，你識咁多咩都唔識㗎啦，啲嘢等我哋嚟做啦。咪咁囉。左膠通常都係咁㗎嘛，嘿你唔識㗎啦，喺個蔡元川嘅議題裏面你識啲咩呀，你 你唔識嘅等我哋嚟搞啦。 村民唔係咁諗， 村民唔係咁諗，哇！真係幾鬼似嘅真係。即係我到而家我唔係話想講咩嘅。 係喎、啊，我即係想單海報嗰度咧，點解冇人走出嚟講話球員唔係咁諗？ 我只係想問一樣嘢啫，就係、是、喂，咁我又唔識足球嘅其實。 嗯， 即系虽然我都系有听过 Wicket 先嘅节目啦，但系其实我唔识足球， 我都唔识。 咁、嗯、我可唔可以支持呢场球赛，支持香港队？ 我觉得绝对要支持嘅， 识你都可以去支持。 但系即系嗰个网台，即系某个网台嘅主持咁讲，你唔识就冇咁多。 即系关咩事啊？佢弱智啊，我觉得。即系 哇，你咁讲噶？ 咁系弱智啊嘛？喂，我就算唔识啊，我哋好本土嘅啫，我哋就系支持翻我哋呢个地方嘅球队、 嗯， 完噶啦。咁呢个球队、嗯，人哋亦都讲到明话，佢哋系只系想为香港争光。咁我哋去支持翻代表我哋嘅香港球队有咩问题啊？ 我真系觉得冇问题。 我哋去现场支持佢有咩问题？绝对冇问题。更加因为我亦都有睇，系俾呢个五毛攻陷嘅 Yahoo 啊个投票啊，系大比率系话要去睇晒四场啊。 嗯， 嗰个投票数字。 嗯， 咁喂。有咩問題？我哋支持香港。 唉，咁啊，嗱，講到呢度啦，都係涉及翻啲本土議題啦。 係。 咁啊，有冇睇過范徐麗泰所講？即係范徐麗泰話本土派，請諗清楚香港有冇資格同埋條件獨立。咩事呢？ 嗯。 咁就話阿范太就話，如果下一屆咧特首選舉以而家嘅方式進行咧，相信係有利而家嘅現任行政長官，因為佢手中咧有政府嘅資源，就有利選舉工程。被問到有學生焚燒基本法。咁范徐麗泰就話基本法係保障一國兩制同埋香港人生活方式不變嘅依法理據，即而焚燒基本法呢係想帶出啲咩訊息，又問係咪想香港獨立呢，佢又話啦要求本土派人士想清楚香港有冇資格同埋條件獨立，本土主義嘅行為係傷害本港零售業同埋旅遊業嘅市民，亦都破壞咗本地嘅經濟，佢指本土派唔好以為喺鏡頭前曝光就有成果，咁我想答一答范太先，香港點解冇條件獨立我都到而家唔好明嘅。 嗱呢、這个我又讲下啲港珠嘅一个， 因为啲水系东江水。 系啦，嗱 会截你水喉。 如果咁样啊，我哋冇水饮点算啊？ 点解会冇水饮啫？ 咁人哋大陆唔俾水我哋咯。 香港嘅水塘足够储水噶咯，其实。 咁干旱点算啊？ 点会干旱啫？ 唔落雨嘛，个天惩罚我哋啊，要搞港岛。 咪海水化淡咯。 咁未起好嘛，而且民建联嗰啲都投咗反对票，虽然过咗。 我以为系某人作法搞到香港旱灾。 喂，香港 五雷轟頂 咩？或者你話陶傑寫多咗文啊？ 香港唔夠水飲咧，要買東江水嘅原因咧，就因為太多大陸人嚟咗香港嘛。 嗯， 我講真嘅喎。 哦，你講當年， 當年太多大陸人嚟咗香港嘛。 是啊其實都唔止嘅，因為香港本身嗰時 先唔夠飲， 嗰時制水，即係又係唔夠水嘅，又唔係淨係 喂。我覺得你咁講就唔啱啦。嗱，我引述林奮強講啊， 一個不人少、啊。 如果唔係咁多大陸人嚟香港啊， 你出街有冇煮嘢食？ 香港啊，一早癱瘓咗啦，冇新移民啊，就冇香港啊。如果啊，冇曬新移民啊，依家香港啊，每九個人啊就要減一個人啊，每間公司啊，直情冇辦法運作添啊。 即係你死唔死啊？真係，即係林奮強啲人，即係阿方東有咩睇法？唉， 佢。我唔係好明白，即係佢而家講到即係呢啲水嗰啲，如果真係要咁講嘅話，即係第一樣嘢，譬如啱啱呢個禮拜有一個關於呢個海水化碳廠嘅即係議案 公務小組投票， 係啦，咁你就睇下投票結果咩人反對先囉。 民建聯工聯會 係啦， 我睇咗啦， 係啦， 好鬼喎呢個呢，我上返立法會嘅公務小組嗰、那個內頁度睇呢，佢係冇 PDF 版㗎喎，只有一個 XML 版㗎喎，你要以撳入去睇曲㗎喎。 佢哋 XML， 我真係唔知佢哋而家點樣。 但係冇 PDF 㗎，係唯獨是嗰個冇 PDF。 但係留意呢就係、是留意一下呢啲黨嘅成員呢同嗰啲咩珠江船務啊、中信啊嗰啲有啲咩關係囉，即係呢啲係全部都係喺香港即係提供供水業務有關嗰啲集團呢，睇下佢哋有啲咩關係囉，所以你就會明佢哋做啲乜。 同埋我真係覺得唔好成日諗住冇東江水即係俾人截住條水喉呢，就所以就呢個係最大唔可以獨立嘅原因先得嘅。大家睇下鄭立篇文啦，即係台灣嗰張鬼牌嗰篇文，有冇睇過啊方東兄？ 冇啊， 你冇人睇过啊？ 太多啦，佢太多文啦。 讲台湾问题啊，如果大陆有咩事，就可以以保住台湾而美国落，即系美国啊，可以以保住台湾嚟旅游。 系睇有睇有睇有睇。 台湾有自己嘅军队啊嘛，但系好多人都话台湾嘅军队唔点啊嘛，但系其实佢话佢所谓台湾军队入边可以有黑人、有日本人、 啊、 有黑水公司嗰啲成员。即系我觉得就系咁简单咯，成件事你唔系即系唔系即系全即系香港系一个国际大都会，同埋咁多即系所有嘅经济枢纽啦。我觉得唔会话即系有咩依喐就唔会有人睇住你嘅，即系唔系一定话喂，因为你冇一条东江水或者冇电你用，揿住你条死穴，所以就一定冇得 同埋同埋即系唔需要话惊冇东江水，就算真系截咗东江水啊，我哋起码仲有维他同埋邦德垮啊嘛， 系咯，即系咪有阿李生有屈臣氏精 啊，仲有屈臣氏咯， 其实就 仲有酷啦， 喂点啦，我几多水源啊， 你记得酷嘅广告啊？哇乜你咁污糟㗎，飲埋你啲閪水。係咪先，喂即 OK 啦。即刻放心晒啦，幾多水。 有閪水飲。啊 其實就唔使擔心水嘅問題嘅，即今時今日。 喂嗰啲人成日話嘛，你東江水都係靠大陸嘅，憑咩搞獨立、嗯、我真係唔認同呢樣嘢對 唔住。你如果係咁樣嘅話，咁新加坡點解可以 獨立？喂同埋要獨立啊，快呀、啊、趁佢高鐵未起好啊。 係呀、啊。 喂真係鬧 仲有港珠澳啊。 港珠澳同高鐵未起好。 仲有個屯門口岸啊。 係呀、啊、趁佢未起好。 第三跑啊仲啊。 而家好搞獨立啦、 啊。快啲啊。 咪高鐵起好直隊心臟，你真係好難搞啊到時。 咦唔係喎，到時可以炸咗。 嘩嗱呢啲你不誠實使用電腦你係唔啱啦。即係我覺得趁獨立趁而家大佬真係唔好拖㗎啫、嗯。 新加坡咪一樣獨立都可以買水。 咪但係都 擔心嘅。 人哋到時就話啦，因為人哋冇反面㗎嘛。 係你倒不如擔心一下上面而家唔夠水呀。 人哋唔肯買返啊，即我哋話要少啲佢唔肯啊。 係啊，即係嗰種荒謬嘅嘢。 反而仲候住我哋啲電添，話要咩嘛，大家聯網供電啊嘛，但又唔知自己電唔電喎、啊。 即係佢哋而家就係面對緊呢啲問題囉，但係佢哋就成日呢用呢啲方法呢以為呢要挟緊你，即係我係支配緊你哋囉。 係但你睇返呢，其實最近林恆子呢有篇文呢都講類似嘅嘢啦，即係佢就話喂民主建政呢已無望啦，香港就走返呢個重商輕政嘅市區時代。我就好反對啦，先講個英文先啦。佢就話對於唔贊成待住先嘅香港人嚟講呢，政改方案能否過嘅意義已經唔關乎民主建政係咪有希望啦，因為香港人呢已經睇到鳥籠政治嘅空間正大幅度收窄，不但如此呀，呢個空間呢日積縮減嘅鳥籠呢仲不斷呢擠入呢個越嚟越多習慣咗受專政約束嘅新香港人。對於後政改時代的發展，林文子就認為雖然香港的開明和開放公平必定不及以前，卻並不等於、基本生活會完全倒退的絕境。他就坦言由於中國經濟崛起，所以香港人在經濟上仍有不少發展空間和機會，大體來說不想加入北京變臉的遊戲玩政治，那必須聽這個驚愕起舞的人，那可以自願地選擇和政治講再見，商界仍然有廣闊的空間，預料會吸納 更加多的精英，而香港又會再次成為這個重商輕政的市區之城，這些都也許是北京所樂見的。我就不是很贊成這件事，即是以前英國佬即是管治香港的時候呢，個問題是他造就了一個有一相對公平的營商環境和打工環境，你打工和營商那些都會覺得你只要肯捱就可以，但是喂你現在不是的，你看林奮強剛才所說沒有新移民你們會死的，你們不行的，而且是所有政策都偏袒在大陸人甚至乎新移民身上，即是當你整個營商環境都不是一個健康的營商環境，而是偏重於大陸人的話，喂你都好難，即你都知道生活就是政治，政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來的，你都好難會即係可以以前港英時代咁可以係一個市區之城，我覺得係唔得喎。 我覺得港英年代就其實都係即係大家提到港英比較好嘅嘢，即係當然係指緊即係70年代開始嘅事啦。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即係港英其實好多政策佢哋都係 除咗你話佢係一個殖民地，佢要攞佢嘅著數之外，其實佢哋都係好識得點樣去照顧翻你哋呢度嘅人嘅。 我想補充少少啦，阿新美頭先又講到話，所有政策都偏向呢個大陸人嘅嗰一樣嘢啦。嗱，啱啱我喺上一集啦，喺隔離台講嗰樣嘢，似乎係極速發生啦。咁可能好多人冇聽過，再講多次啦，就係話我覺得啦，好快香港呢，即係因為所有嘢偏向大陸人呢，就係好快就會係喺教育上高呢會出現一個偏袒嘅。咩偏袒呢？就係話即係好似以我即係好多人都聽過呢啲故事啦，就係以往啲香港人啊去外國讀書，就算英文比較差或者係英文個水平唔係好好都好啦，喺一啲某啲即係喺一啲科目上高呢，只要可以對到題嘅話呢，當地嘅老師呢都係會有一啲著情嘅，一啲同情分俾你，就唔會落咁重手嘅。咁而喺香港你依家咁樣偏袒法嘅時候，遲少少就會唔會發生一啲係考慮到你個背景係大陸人嘅時候，就會輕手啲呢，甚至乎再嚴重啲嘅，可能話去到一啲中文阿佬嘅情況之下，一組有五個人，有三個人係大陸人嚟嘅，然之後會唔會就係話，因為嗰三位同學呢唔識得講廣東話，咁我哋今次又以一個大國語為呢、這個阿佬嘅題目嘅一個語言，咁跟住其余嗰兩個香港人就冇囉，企喺度啞咗囉。 如果係咁樣嘅話，就應該唔係喎，應該考嗰份卷嘅時候已經係揀咗廣東話定普通話型考。 唔係，係入到去嘅先講啊。咁你知道好多人係唔會跟規矩㗎嘛。你而家可能未係嘅，但你遲下你唔補㗎噃呢樣嘢。點解咁講呢？因為係即係今日啦，新俾阿 Tech 嗰條拉出嚟啦，就係話呢個科大嗰樣嘢啦。咁就係講到話科大呢就有幾個大陸生啦，咁佢哋呢就因為喺一啲情況達標嘅情況之下呢，咁但係就攞唔到最高嘅 Grade A Plus 啦，咁所以呢就集體向投訴個教授，就要佢俾個 A Plus 佢哋，咁最終呢就得席嘅。咁但係根據返啲同學所講呢，其實以往呢不嬲都係得好少人係會有呢個 A Plus 嘅啫，唔係淨係就咁睇話你嗰啲嘢達唔達標就得嘅。咁但係呢單嘢就係發現咗呢，就係原來可以集體投訴呢，施加壓力呢就會原來係會跪低嘅，就會俾 A Plus 你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係咪已經向呢樣嘢係有一個因為你背景係大陸，所以我哋就會放寬嘅，疑似有呢樣嘢出現呢？咁我覺得有咁嘅趨勢。 同埋我想回應返，即係個所謂相對公平環境點解會冇咗呢？你睇返即係而家真係偏重大陸，文匯報嘅最新新聞就係有個叫啟動新香港社工服務計劃㗎嘛。咁係咩呢？就係佢話一個名為內地留港社會工作者發展協會嘅組織，日前就舉行咗一個叫新香港社工服務計劃嘅啟動禮，係要協助一啲大陸社工嘅學生留港替換港人社工，令香港嘅社工嘅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啦。咁大概有50個大陸留港嘅社工學生參與嗰個計劃呢，就係由呢個黃質翠慈善基金贊助，表示要透過凝聚留港社工專業力量呢，喺提供互助支援嘅平台同時，亦都增加同發揮留港社工嘅專業力量。其中分享會呢嘅主題呢，非常之切合留港社工嘅發展需要嘅，包括七年之養之如何突破在港專業發展嘅瓶頸，跟住就話如何搭上內地社工發展嘅高鐵，留港社工點樣借助自身嘅優勢成就未來。喂，你淨係睇到呢啲嘢你已經知道，喂，佢根本就係連份工都搶埋你。咁你作為一個打工仔，我唔講你老闆啦，作為一個打工仔，你已經冇一個叫相對公平嘅環境啦，不斷喺度遷就緊大陸人，優惠緊大陸人。喂，咁你香港人食屎 呀？係㗎。 咁你點返去以前嗰個所謂嘅咩呀重商輕政嘅年代，都冇可能啊！我覺得根本就是、 有，不過個有，不過個 base 唔係你香港人咯， 係咯。喂，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因為要趕住睇《侏羅紀四》嘅，咁啊，今個禮拜就時間短啲啦，56分就收皮啦，下個禮拜就足本啦，好嘛？咁啊， 好啦，拜拜。 拜拜。